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明年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人数达到457万；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得特赦，将在12月31号出狱。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明年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96对，增开货物列车65对。新图旅客列车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新的列车运行图把2021年12月各条铁路新线开通时使用的过渡运行图调整为2022年1季度正式运行图，并相应增加客货列车开行数量。其中，中老铁路昆明至莫汉段开行动车组列车达到28对，货物列车12对；京港高铁赣深段开行动车组列车达到100对；京港高铁安九段开行动车组列车达到24对。此次调图还充分利用京港高铁南段新通道，采取增开列车、既有列车延长区段等措施，增加中东部地区南昌、合肥、南京、上海等城市至广深地区动车组列车48对。调图后，南昌西经京港高铁至深圳北最快3小时30分可达，合肥南经京港高铁至深圳最快6小时48分可达，南京南至深圳最快7小时43分可达，上海虹桥至深圳最快6小时50分可达。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除了部分专业的特别考试外，大部分考生笔试已经在昨天落幕。本次考试全国报考人数达到457万，相较于上一年度的377万人增加了80万人，创历史新高，而且首次突破400万人大关，比2021年增加80万人，其中15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研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60%的学生表示因为想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昨天上午，北京市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的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约60万个家庭、270万名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今年以来，北京市对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进行了优化，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解决家庭成员多、有老有小、以往参与摇号次数比较多的无车家庭的拥车和用车需求。按照规定，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提高，预计由今年的3.2万个调增为3.7万个以上。从申报情况预判，明年5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分数线约为40分，也就是说，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的指标。上周北京发行集团图书排行情况如何？有哪些新书推荐？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你好，冰冰。 先来介绍一下周图书销量排行榜。 那么现在关注一下图书综合销量。北京图书大厦综合类销量第一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亚运村图书大厦综合销量第一位的是中国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那么在综合销量前10位当中呢，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国共产党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改革开放简史、党的19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中国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等等。那么分类当中呢，来关注一下北京图书大厦史地文化类销量第一位的是史记，文学类销量第一的是钱钟书的学术人生，亚运村图书大厦史地文化类销量第一的是四史专题讲座，文学类销量第一的是梁家河。 那么有哪些新书推荐给听众朋友呢？ 来关注两本，一个是呢是在这个平原烈火，与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70周年，小兵张大初刊60周年之际，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是推出了近两部作品的精装典藏版。那么平原烈火呢是1951年3月人文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的书，那这本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是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冀中军民奋勇抗战的群像。而小兵张大呢是在人文社出版新版本以来已经累计印刷近70版次，约100万册，也是为广大的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展望未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作者徐光耀先生呢今年已经是96岁的高龄了，那么相比较于之前的版本，那这次两部作品的精装典藏版不仅是增生了徐老谈创作等文字若干，另外呢还都配备了这个珍贵的照片多幅。而小兵张大一书当中呢还请由画家这个徐春忠先生是绘制了多幅这个插图在书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读者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本书。 好的，感谢唐思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得特赦，将在12月31号出狱。他的胞妹朴槿令上周透露，朴槿惠的牙齿状态恶化，无法咀嚼食物，原来只能喝粥，但是得知被特赦后，当天就要了碗软米饭。他恢复健康的意志变强了，希望以健康的状态站在国民面前。目前朴槿惠在韩国首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24号，韩国法务部宣布，为了促进国民团结，对他进行特赦。当天，朴槿惠回应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做出该决定，对此深表谢意。他表示自己会专注于治病，并且尽快向国民亲自致谢。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仍然是比较大的，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快递，快递，